小波《梦想上升一位》。 我们用歌词和 flow 画出优美的弹道，每一场的 show 希望我们被看好。 I never let it go， 所以我不普通。 Hip Hop 是所学校，我是最大的股东。或者有一天在片刻萎靡间，我想用 Hip Hop 注射安乐，活在每一天，播放的每一遍，见你的每一面。我想把说唱当事业，哪怕再累一点。我想在有生之年看到山西说唱雄起。你固执的坚持，哪怕他们不懂你，不在乎功利，每个切片有深意。若干年后让他们留下说唱的真迹。 徐浩伦 Pretty Go 上升一位。老狗为名女孩新歌上榜。 我希望画出一道彩虹，画一个男孩陪在你心中，让你不再不再默默默默的等待。 Top six， 宋子婷繁华一世上升两位。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刚才播放的本期榜单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串烧当中呢，我们听到的第四首歌，也就是本期的第七名，是来自老狗李鹏程的《未名女孩》。 哎，那这不是老狗的第一首歌了， 嗯哼， 因为他有好多首歌呢，都引起了不错的反响，就比如说《一个人说》啊，《梦中情人》啊。我觉得他的声音有点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感觉。 嗯，那应该是他在感情上有过 受挫 独特的经历。 对，那主要是这首《未名女孩》呢，我觉得非常配老狗沙哑的嗓音。 嗯， 我觉得和他的吉他也蛮配的。 是，那知名微博原唱视频博主魔力音乐呢，曾经评价他是一首关于爱的歌曲，比赵雷的《成都》更戳人。 嗯，那作为绿皮车乐队的主唱，老狗在歌里还是最初最纯粹的样子，画一个男孩陪在你心中，让你不再默默的等待，画一条小路，画一个家，我送给你啊。 哎，说明啊，这个老狗应该是喜欢男生啊。没有了没有，这是一个未名女孩嘛。 对， 对， 对， 主要很暖 的 感觉。 好，那来自老狗李鹏程的《未名女孩》，一起来听。 我要的爱早已不在，不要再偷偷

播 Red for Now 上升一位。 也许是生活太累了让你无法喘息，也许是自己给的压力让你力不从心，但不想到了某个年纪回忆当年的自己，被绑架的梦想被现实燃烧成灰烬，一直做下去 Let's do it like this， 从最简单的节奏找答案，继续不管胜算经历，我把命算进去，我握着麦克风即兴歌词在换几句，我曾把很多人当榜样努力 try my best， 我也和你一样 I wanna rapping for life， 但当梦想遇上现实 How to make the choice， 有多少的 dream chaser 面临 ride or die， 没错这是我们的故事，我写成一首歌，或许到了将来走不动你还能跟着哼，从一开始就没想过我要的结果，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请你别忘了我。 好，来看一下本周获得第四名的歌曲呢，是来自王伟任的夜啊，这首歌曲呢本周上升了一名。 哎，这首歌呢也是一直都非常的受欢迎， 是 大音节16年全国高校巡演的演唱会呢在太原学院万人体育场拉开了全国巡演的序幕，那王伟任也是在现场唱了这首原创歌曲夜。 没错，夜是不是那种感觉了不是利夫的叶子 很容易燥起来、啊、 嗯，也是让这首歌曲通过这种方式呢飘入大家的耳朵当中哈，夜而飘啊飘，风而吹啊吹啊，普普通通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是一种很浪漫飘摇的感觉。 对，就通过这两句感觉就能拨动听者的心弦了哈。 嗯， 在叙事抒情的小情绪歌曲里面呢，夜用它苍茫飘摇的感觉也是圈粉无数，有点像周迅的一首歌飘摇。 嗯，那其实呢夜呢也是用它的这种飘摇的感觉取得了无数粉丝的心和喜爱，那也是不颓废啊，算是很励志的一首歌曲。 嗯，那就将这一首夜送给还在奋斗路上的人。 当我们每次想起努力的你，嘴角都会扬起，当我们要离开你却忘不了你，青春永不会消散， 以上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那正在收听的朋友们有没有听到心仪的那首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 好的，那下面呢就要进入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了，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优秀的作品呢？不要走开，马上来揭晓答案。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本周新歌推荐第一首新歌呢是来自曹鹏的《飞衣弄尘》。其实呢一直都很喜欢诗酒趁年华这句话哈， 嗯， 因为我本人呢就是一个古典文学的爱好者这句话呢就是来自苏轼的望江 南 有没有、嗯、 对，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对不对？ 哎，小浩这么厉害， 给我鼓个掌。 所以说我对我们才有共同语言嘛，对不对？这是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和相同的文学造诣才能聊到一起去。 像我当年我跟你说什么唐诗宋词300首， 嗯， 我背了30首 那已经很厉害了。 对，真的是，其实 剩下270首烂熟于心，不用背吗？ 不是，我跟你讲，那个时候都是老师硬性规定，什么假期一定要一天背一首诗。小时候吧，觉得哎，老师你这是闹哪班，对不对？ 嗯， 后来到现在长大了之后，我还是挺感谢老师的。 是，而且呢，我们要注意到这个飞字，飞衣，这个飞是什么意思呢？ 嗯，其实是那个绞丝旁一个是非的非哈。 对， 这个字呢，就是表示红色。 哎，说到红色，它出自一个典故， 嗯， 叫做乌帽浮沉青罗素，紫衣将至飞衣走。 哎， 是来自 谁的作品呢？考考你， 你这能考到我吗？当然是诗圣杜甫了。 哎呦、啊、我感觉这一集我们就是在卖弄 卖弄自己的文学功底、啊、我们说了这么多呢，其实不一定及曹鹏的二分之一，对不对？ 是，所以说能够把这个古文学融入到这个其中来啊、嗯，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 对，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古色古香还很长知识的飞衣弄尘。 古诗三千缘分，坦诚只愿无虚管。一目清秀河山，朝霞无散暮雨潺潺。一乱踏马心愿，跳下落花鬓短。仰见几乱一山飞烟里雨漫漫，醉踏红尘傲然。天灯一盏，浮世一盼，今待客来共言欢。无情色盼，自不偏然，飞衣弄成轻烟不染。江湖作叹，几人安得无关，任是浮华自淡。 新歌推荐第二首呢，是来自马琛的《冬至念君安》。 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大家都很喜欢玩文字上的这种小内涵 啊。这个说明呢，我们这个文化建设呢已经很见成效了。 对，而且我真的是很鼓励大学生将这些学过的知识写到歌曲中来。 对，这就是说在平时的文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奥妙，无论是大奥妙还是小奥妙，它都是奥妙。 对，是关于我的奥妙哈。我觉得哈，现在的这个大学生哈，你可能不太喜欢背这些古诗词，没关系。 嗯， 你多读一些这种武侠小说，也可以写出如此的词来。 其实多看书就对 了。没错。哎，我觉得这首歌一定很符合你的胃口。 是啊，冬至念君安嘛，就是在这个冬天的时候，我还要想着你，对不对？ 嗯。 其实呢，无论要不要小酌两杯，其实喝不喝酒都不重要。深夜客来茶带酒，对不对？喝点什么坐到一起都 OK 的。 对，聊一聊天，叙叙旧，这样的，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反而能够让你的心不那么躁。 嗯，能够平静下来，对不对？ 没错。 两首歌呢，意境都比较相似。那我们还是来听一下这一首《冬至念君安》，来自马琛。 心愿，雪后的晴天和陪你看雪的诺言，奈何浮我缘浅。河边谈心的时间和彩虹桥下明媚的欢颜，一切的过往就这样消散云烟。韶华美眷经不起现实消遣，偶尔想念，偶尔牵挂，翻翻你的相片。韶华美眷现实消遣，偶尔想念，偶尔牵挂，翻翻你的相片。韶华美眷， 现实消遣， 现实